Yeah, 这一次老爸和我要去争执，我失去控制，摔碎你心爱的青花瓷。你对我说从此不想认我这个儿子，你对我说有本事自己去买房子。一次两次三次一次又一次 going on and on， 就像一拉克紧张局势。 Why you always 说我不懂事， Why you always 对我训斥，对我如此。 Why we can't 和平共处一次，为何不能明白我的心事？难道我俩关系永远就要如此？从小到大你只会对我发火责骂，说我长不大长不大，只会宠我打架。我不懂怎样才能让你满意， I make you happy, make you pleased, make you proud of me. So what you want me to be? 难道你希望我和你一模一样，包括你的思想还有你的特长？ Man, you're round, 我有我自己主张。 So check it, man, I'm a represent high boy. 我也想可以像你一样自己修冰箱做酸辣汤，可那些确实不是我的特长。搞不懂为何我们看法总是不同，想不通我的想法爱好你总不能接受。你说的李君会让人记住很久， JLO 只是偶像歌手，红过就走红。别怕不过潮流文化，瓦格纳让人心灵进化，心灵进化 Oh my god, what you know about the hip hop?还有整天上网，你能够学到什么东西 ？No， 狮子茶道，古董是中国人的传统，而我什么都不懂，怎能算是炎黄子孙的龙？吃饭就要热菜热汤，还有米饭，整天吃快餐。Oh my， 营养怎么办 ？Blah blah this, blah blah that, blah blah blah talking like that and talking all day, Papa. Why you get mad? Why you always talking like that? 我们出生不同年代，我只想自由自在。难道你希望我和你一模一样，喜欢青花，喜欢古典，做收藏古董的行家 ？Man。Around, 我有我生活方式，连做事理由，尽管你无法全部接受。So I go MD goes to this show. I let it roll to you, that is my first time. 我想请你听到那一刻，你笑着笑着问我 ，Is that your ex girl? Oh man, for sure. 可调侃语气却无法掩饰你眼中的快乐和自豪。我想你一定为我骄傲。我知道，我知道，说强过不如自取。You gotta be a smart baby, come on man, check it out. 决定买瓶1887红酒，呜，我破产了 ，Don't never gonna forget you. 我的酒量可和你一样，一定把你灌倒，咔咔咔咔。Gotta do it right, y'all. Why you can't understand me? Why you can't understand me? Ooh, 我喜欢了解你，你一定很爱我。Why you can't stand me? Ooh, why you can't understand me? Why you can't understand me?想请你听到那一刻，你笑着笑着问我 ，Is that your ex girl? Oh man, for sure. 可调侃语气却无法掩饰你眼中的快乐和自豪。我想你一定为我骄傲。我知道，我知道，说强过不如自取。You gotta be a smart baby, come on man, check it out. 决定买瓶1887红酒，我破产了 ，Don't never gonna forget you.